當然就有人會問，喂，咁一間屋嘅設計唔係淨係佢有嘅，係全棟都有 嘅，冇錯，咁樓上樓下都有啊，唔見佢有事嘅， 係啦， 呢個時候就數翻個命啦。如果嗰個地，即係嗰個門向坐向係對某個生肖特別不利咧，咁啱呢一個事主出事個事主又係同呢個生肖中咧，咁咪影響佢咯。咁樓上樓下每個生肖一樣噶嘛，個機率低啲噶嘛。就是咁样。 同埋睇埋个年份系嘛。 冇错冇错。 因为其实就算同一个座向上一层下一层嗰、那个你哋计风水。 你就八几年入去住我就二千年先住。咁就又系两样嘢 咯。个角度有时已经唔同咗。 冇错冇错。 系嘛。 系啦。 所以呢一件事咁当然啦就有其他原因啦。咁但如果按照嗰阵睇风水有时啲人会睇到喔呢、哦這个就几得意喎。咁样设计真系唔系好得喎。 冇错。 咁点样解法呢其实好难解喎，咁样成条劈落去。 如果喺门口咁样， 系啊， 即系得搬嘅啫，因为个小朋友喺第二度住咯，即系跟阿婆啊、跟阿嫲咁样住咯， 系嘛， 系或者住即系第时大咗读大学住宿舍咁样咯， 就唔喺屋企。 其实你夹硬要解都唔系唔得嘅，搵啲嘢包住嗰个环梁咯，但系你都压住噶嘛。 诶、哦，或者你填平咗佢啦嘛。 系啦，咁我试过咧喺大坑睇过一间屋，嗰间屋咧就佢。都旧旧地，但系个业主咧就买翻嚟，好肯舍得俾钱装修，咁佢就喂呢度有个横梁好劲喎，咁我哎咁啊掂啦，你横掂由头拆到落脚噶嘛啲嘢，你去打造一条好似玫瑰金咁样嘅钢铜嘅装饰，就包住呢个横梁，咁就得噶啦。咁佢啊得啦，搞掂晒之后，过嚟然后你再过嚟睇睇我哋整成点啦，咁样，因为正式。做好装修我哋要去睇多次㗎嘛。咁我入到去我觉得我好似嗰啲 庙宇。 唔係呀你抹嗰啲名牌呢喂你抹喺个地方啫。置地广场入面嗰啲名牌。係啦。 喔、哦、都唔得㗎。 我嘅唔得㗎。欧洲啦欧洲呢啲品牌佢入面装修到好靓咁解啫。即係纯粹係个观感啫。 我观感。 係啦。 即係点係可以 好射到㗎。好 fashion 啊望落去。即係将个横梁好似隐蔽咗变咗一个特色墙咁样啊， 咁就可以啊， 系啊，咁就解咗， 系咪用啲铜嘅嘢系可以解？ 要系玫瑰金嗰只先得，佢、哦、又唔系反光，佢又唔系镜，但系望落去就好令你个感觉好舒服嘅， 就唔同咗，好似有条嘢系劈落嚟咁样。 系啦，冇错啦。 哦，即系改咗个视觉效果， 冇错冇错， 亦都可以嘅， 咁啊舒服好多， 系嘛？ 咁啊真系掂啊，个仔又几生性。 哦， 所以入去嗰阵五岁啫嘛。 咁不如咁讲啦。 嗯， 我问你，横梁影响个严重性系咪好高噶？可以系。 好贴就系咯。 好贴。 系啊，即系你楼底矮加上横梁好劲。 即系你瞓落去，哦，只手都掂到个横梁。 庙街有啲旧楼咪。 系啊，其实都系。 佢咩噶嘛？佢劏出嚟噶嘛？有啲。 系啊系啊。 咁嗰条横梁扮得好犀利嘅，通常好快即系来来去去嘅，租三个月又唔租啊咁样嗰啲。 嗯。所以有时风水你都冇话原来可能系一个气场嘅关系啦。 环境学嘅。 环境学嘅一样嘢啦。好啦。喂一阵间返嚟之后呢睇下师傅仲有冇啲灵异嘅个案啦。 我哋仲有冇电话 有嘅。我相信有嘅。咁同埋呢我想今日呢就等师傅讲多一啲可能未必同灵异有关嘅。 嗱 因为呢今日已经去到12月嘅。 尾。中段。 今日几号啊 ?14。 係啦 ,14 号仲有两个零礼拜就过西历嘅新年嘅，系啦，咁由于小弟就最后三个礼拜做节目啦，咁、 哎、 所以不如就等师傅可以今日轻轻讲下2025年， 好啊， 大家要留意一下嘅一啲嘢，好嘛？ 好啊，好啊， 好嘛？咁等大家都希望可以过一个好嘅新年啦。 OK， 好嘛？一阵翻嚟继续恐怖意思。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凌晨12:34， 生存电台 天气报告。

凹咗嗰个位咧，好似一个小河流咁样，嚓咁样啲水， 咁样 系啦系啦。咁、哦、呢啲咧，点解？因为喺雨季嘅时候咧，佢嗰啲湿土啊，各样嘢咧，好难干嘅。 嗯。 咁如果你屋企阳气唔够，即系头先我讲嗰样嘢啦，你几个大男人住梗系冇问题啦。咁如果唔系，我几姊妹住，仲生咗个细路，咁个妹啊离埋婚，咁你成屋个阳气唔够咧，又好恶搞嘅呢啲。 嗯。 啊，咁如果系住洋楼嘅，譬如我住18楼咁样，一梯四火八火咁样，咁最忌系啲乜嘢咧？最忌就系、是。你入到呢间屋，你首先第一个大条件啊，就系入边嘅阳光唔系好够， 嗯， 咁已经先天性照阴嘅。 啊， 第二入边咧有一间房咧个灯咧，你开到最猛都暗嘅，因为呢十年啊见到好多人哋装修嘅、之后咧，佢想小朋友瞓得舒服啲啊，佢特登装咗一盏灯咧，你校到几光咧都系偏暗嘅。呢、这个情况下咧，就某啲节日咧，尤其是鬼节附近嗰啲咧，就会容易即系聚阴啦。 即系佢特登想暗少少嘅， 系啦。 哦，但系点知就容易聚阴。 冇错。 所以间屋阳光光线系好重要啦， 灯系好重要， 永远都好重要啦，系嘛。嗰句，但系你都唔可以全部系阳光噶，因为呢个世界讲系平衡噶嘛，所有都系咪？你太光太暗。去到一个极点咧，又系唔得噶嘛？ 太光系会病， 系嘛？ 系 光煞啊！嗰啲 系冇错 嘛？好，我哋听一位朋友电话先，石小姐。Hello，Hello， 你好， 潘少聪， 系啊， 又系我， 又系你啊，系咩？ 我姓石。 哦，我类似听到你把声，记得少少啦。 屯门公路嗰次啦，啊、跟住山上边嗰次啦。 屯门公路嗰个好好听噶，佢嗰次。 哎，那个系我人生真系，即系死过翻生啦，即系唔死得， 唔死得。 咁啊，今晚咧就想分享咧，咁我三十几年前，咁我就讲我三十几年前住边度啦。 好， 我就住喺青衣未开发嗰阵时，我就住喺山上边嗰啲木屋。 系。 跟住呢政府呢就要即係开始起楼啦，就要我哋搬啦。咁搬去边度呢，我就唔知你有冇听过安置区，就将我哋呢分配咗喺青衣大桥下边一个好，即係而家个货柜码头青衣大桥嘅下边嘅几十年前呢，好多即係嗰啲用铁皮啦，用木咩搭成嘅呢，好似人哋嗰啲即以前难民营嗰啲，即系一座一座，咁、哦、一座咧平均有十零廿户啦，又系应该系前边一排、后边一排加埋廿户，咁咧总共有四廿几座。咁咧我哋初初搬入去都冇嘢嘅，因为人、因为四廿几座人气好旺噶嘛。咁啊差唔多咧住到好几年后啦，咁啊政府话哎开始分楼俾你哋啦，咁咧就一座一座咧就开始啲人搬下搬下就少啲，搬下搬下就冇乜人气啦。事件咧就喺嗰阵时发生啦。咁呢我哋嗰座呢就应该搬剩，我哋嗰户应该搬剩两三户。咁呢成个下面呢咁四十几座都冇乜人啦。咁、就我哋嗰陣时间屋呢就好细嘅，得一百尺到㗎咋。咁呢就咁我讲下我间屋点啦，咁一个雪柜啦，咁一张床啦，咁一个柜，咁上面有个录影机。咁呢就事件由边度开始呢，就有个仔嗰陣时就十一个月大。咁、呢就有一晚咁我去食完饭呢就摆佢喺床嗰度，佢就喺度玩玩具喺度玩。玩一下呢佢突然之间扑过嚟我嘅身上面揽住我。跟住呢就睇到佢呢啲头发呢就惊到呢啲眉都竖起大面。咁即係惊得好紧要就指住雪柜旁边嗰个位呢咁跟住我又睇唔到嘢喎。咁样即係你知个人哋话 BB 系嗰阵时我唔知道，我因为我对即系我冇谂过佢会睇到嗰啲嘢，因为不嬲都冇嘢噶嘛。 OK， 咁啊揽住佢，佢好惊，跟住隔咗一阵咧，又冇嘢咯。 系， 咁啊当时咧，咁我因为我前面有部录影机，咁啊八点几嚟嘅食完饭，咁第二日咧，佢又系喺个床度咧食完饭玩，跟住又系 又指住 嗰个雪柜又破过嚟，同一个动作破过嚟，咁样。惊到呢哇死了，我知道唔通佢见到啲乜嘢，我以为咩老鼠曱甴又冇喎。跟住呢第三晚佢又系同一个动作、连住三晚，咁我就觉得唔对路啦，又系指住雪柜嗰个角落头。 咁点啊？跟住 隔咗约摸两三晚呢到我喇喎。咁我就瞓下觉。 咁我阿爸咧就瞓角仔嘅，咁我当时就同阿爸住嘅，我同个仔住嘅。 嗯。 咁咧就瞓下觉，突然间唔喐得，突然间好重，有一样嘢扎住我，直头系唔喐得嘅。咁咧我就醒咗，但系咧我好清醒，我系醒咗嘅，我唔系发紧梦，但我系完全唔喐得。 嗯。 但我感觉到咧唞唔到气，个身好重。跟住咧我就望到，咦两点几？跟住我好清晰睇到成间屋嘅嘢，成间屋系好清晰，我系一定系醒咗嘅。 嗯。 跟住我就嗌，我好惊，因为好重，那个力量系超重嘅，扎住我完全唔喐得。跟住我阿爸，阿爸，但我明明嗌得好大声，但我阿爸完全冇应过我。 系。 冇应过我，咁我点咧？我喐唔到，成几分钟喐唔到，我就搏命挣扎。啊！ 见唔到嘢嘅。 见唔到，我就搏命喺度挣扎，咁不停咁，哇！起码搞咗五分钟，起码几分钟咧，跟住我喐得翻，我即刻着灯坐喺度，我好惊，我唔知咩事。 嗯， 跟住咧，第二晚又嚟啦，又系嗰个时间，我又喐唔到啦。 系， 跟住咧我就我嘅心，佢又系好重咁扎住我。当时咧，我又醒咗，我好清晰，我系醒咗，唔系发梦。跟住我就同佢讲，喺心入边同佢讲：，哇，你系边个啊？我冇得罪你，你点解要晚晚嚟搞我？话我唔惊你噶，我同你死过。我话你做咩要搞我？不停咁又系挣扎，哇，用尽全身嘅气力都系喐唔到。跟住搞，又搞咗几分钟，又系两点几。我睇住个录影机，佢晚晚都系个钟数。 咁呢单嘢点样处理啊？之后 跟住第三日又系咁样。 嗯。 我又系喐唔到，跟住咧我就观自在菩萨猛念，即系我净系识念呢个经，一路念一路念一路念，跟住佢就我喺个心入边念，因为我唔知我开唔到声， 系啊， 咁咧我就观自在菩萨咁行心般若，咁啊一路咧就离开咗啦，咁佢离开咗，咁我当时咧就执住个身向墙瞓嘅，咁我就个人咪喐得翻嘅，咁喐得翻之后咧，咁我好自然咧就。拧翻身，一拧去左边，佢就企咗嗰张床侧边。 哇，系点样噶？ 得半身， 啊、 一个约摸50几60岁嘅男人，佢就着咩衫嘅咧？以前咧嗰啲有对翼嗰啲西装，即系下边嗰啲，跟住有顶帽好高嗰啲叫咩？狮驼嗰啲咩？有个高呔嗰啲，好、 哦、 清晰睇佢系 西装。 啊打煲胎下面、 哦、 后面有两对翼嘅、 哦，有对翼。 咁咧就嗰顶帽就好高嘅，即系嗰啲系咩年代嗰啲人我唔知道。总之咧，哇！我一望到佢，佢望住我，吓、 哦， 佢望住我，跟住咧，哇！吓到我咧，我只手咧，因为嗰阵时个床咧床头有盏灯，我就好顺手，只手一怼上床头， 啊、 就着咗盏灯，佢就消失咗啦。 系西人嚟噶。 中国人嚟、 哦 一个六十岁到，好清晰，一个好，但系佢系冇下半身嘅，佢就企喺度 望住你。 佢咧就木口木面咁样咧，只眼就瞪住我咯。哇！但系嗰一下咧，我已经系咧惊到咧，因为我就好顺手，我只手一举，因为我个床头灯就喺我个头个顶、嗯，我一下着灯一光咗，就睇佢唔到啦，消失咗啦。 咁以后 佢就连住搞佢啊！ 之后仲有冇出现？ 之后我哋差唔多都搬，冇再出现。 咁、哦、所以其实你唔知佢点解会出现？ 我唔知道，我净系觉得咧，因为可能嗰度开始人气唔够啦，即系冇乜人。你谂下咁大个地方，即系加加埋埋都唔知仲有几多户。嗰阵时先开始，初初住嗰阵时都冇任何嘢发生过。 系， 但系嗰几日就系打我个仔，俾我佢喺度俾我个仔睇到，跟住就砸我啦。 嗯、 但系咧，佢跟住就冇再嚟咯。 OK， 跟住佢就冇再嚟。我咁我又即系我系惊，但系咧我都要继续住噶，所以我之后我又觉得佢冇再嚟咯。跟住又冇嘢咯。 咁可 能路过 咗 冇几耐， 路过咁、可能见你个小朋友又得意咁样，跟住你又闹佢，然后就搞你啦。 其实咧，有早段咧，即系我即系佢未砸我嗰阵时咧。我就已经觉得我个仔好奇怪，佢瞓喺我侧边咧，成日都蹬手蹬脚咁样，咁样 同人玩咁咯， 即系好似同啊有嘢搞紧佢，咁我又唔迷意，跟住到砸我嗰阵时咧，我知道哦， 可能我呢间屋唔知有乜嘢，跟住就见到佢啦。 系系， 好清晰系一个男人嚟嘅，60岁到。 好，陈小姐，你的经历好精彩啊！ 多谢你。 好啊，多谢你电话先啦，今晚。 够钟啦系嘛？ 够钟啦， 好，够钟，我下次又打嚟。 喂，嗱，你下次啊，真系要下次噶啦， 86， 冇乜机会啦吓，好嘛？ 点解啊？ 哦，咁好啦，我而家交代一下先，因为咧，我喺我个社交平台有讲嘅，不过就未真正喺呢度同大家系啦，听众讲啦，因为小弟个人理由咧，就呢个节目咧，我就做到12月28号， 系 啦， 咁我以后咪冇得听。 诶，咁可能有其他同事会做嘅，我唔知道吓。等电台同大家再公布。 哎、赵松，我哋支持咗你咁耐，听咗咁耐，惯咗。 唉，所有嘢都有结束。 你要离开，唔再做灵异。 唔系，咁我会喺其他平台，不过喺电台嘅平台就暂时停一停先啦，咁咯。 即系迟啲会唔会再有得听冇啦？ 我唔夠膽肯定住， 第时再算咯。 系啦， 休一休啫， 休一休先，休一休先。 嘉宾啊，我想问一问你啊，嘉宾 系点啊？ 嘉宾 系喺度， 佢点解要砸我咧？我唔知咩事系，即系佢点解要嚟砸住我？我想好奇怪啲灵体，佢系想点咧？ 其实咧，你讲得好好嘅啫。灵体有啲时候佢会显现俾你睇，咁佢砸住你，即系可能佢坐喺你附近，或者佢个气场咧系盖过咗你，令到你成个人咧系好难作出一个反应。咁如果衰啲咁， 好重嘅喎，系重到不得了，就唞唔到气嘅喎，砸到你。 如果衰啲， 点解佢哋 可能 点解佢哋会咁重咧？点解佢哋只系一个灵体啫？佢有呢个 问得好好啊，石小姐。嗱，考你啦， 佢可能对你有啲兴趣，佢始终系男人嚟噶嘛，咁嗰度又得翻你一户人家，咁佢可能想同你亲近少少啫， 冇嘢嘅，放心， 同埋都过咗去啦， 系啦，唔使担心。 唔系，我只系奇怪啲灵体点解要咁样砸住人， 佢有啲人玩佢，又会喺嗰度， 可能佢无聊， 系啊， 冇错。 好啦，喂，多谢你电话先。 咁我即系唔使再打嚟咯。 唔系，下个礼拜最后一个礼拜， 下礼拜我仲可以再打嚟。 可以。 跟住最后一个礼拜啦。 我有两个礼拜嘅，不过最后一个礼拜我再同大家交代，好冇？ 好啦，咁我下个礼拜再打嚟讲埋嗰个 好 件事，好 好。 唔该晒你啊，潘耀宗，多谢你。 好啦，多谢你先。 你要继续做啊，第日你唔好唔做。 佢会啊， 唔会晒。好啦， 好。祝你身体健康、啊、 大家咁啊，新年快乐。 嘉宾都系啊，祝你身体健康啊。 好，拜拜。哇，好感激啊，呢啲朋友。 哇，好热情啊，呢个听众系好难得啊，喺呢个年代。 冇错。 系啦。 喂，仲有几分钟就 系点咧？ 讲唔讲到啲？ 应该有啲问、啊，会唔会啊？ 不过你最精选一啲我哋出年要留意嘅嘢。 哦 ，OK。嗱，咁出年系蛇年啦，咁首先属猪嘅朋友小心啦。咁啊，因为冲啊嘛，咁啊，第二猪又属水，咁啊，如果个名有个水字边，譬如姓潘啊，咁咧就要小心少少。 好在我唔系属猪， 水字边啫。 哦，水字边。 咁另外就系、是、因为蛇年咧就有个勾喺度，即系个字好似个已经个已咁样写嘅。嗰、那个勾咧亦都反映咗咧，如果你个名咧系有个勾字，譬如话假设我哋叫女字边隔篱做尼姑个尼啦。咁有个勾啊，有个匕首咁样啊，呢个都代表佢系犯太岁噶。 犯咗个字， 系佢你应咗落呢个象嗰度。咁、 哦、 如果你本身系犯太岁，而你做嘅嘢系有少少危险性嘅话咧，咁就要特别小心啦。咁危险性，譬如话，假设我系做扎铁或者我系做地盘做装修，咁我有以上特征，我又系嗰个生肖，咁咧就喺出年嘅五月或者11月咧，就特别系好有变数嘅。 犀利系嘛？ 冇错，犀利。 哦， 系啦，所以就要小心啲咯。 哦 ，OK， 咁所以即系除咗犯太岁嗰啲生肖知道之外，个名啊呢啲原来 系啦，冇错。咁另外就系电话号码啦，电话号码属于四呢个数啦。 哦， 咁你有冇四嘅？即系你嘅电话里边冇四啊嘛？ 冇，完全 系啦。咁好啲啦。咁头先你俾我睇你个朋友，佢好多，佢系个四喺中间。咁佢就犯太岁啦。 哦，咁样 啦，冇错。咁样认翻来，咁都好分系头定尾，定系占得多唔多嘅。譬如八个字里边，你有两个话以上系四，咁你就犯太岁嗰个比重咧就非常高啦。 咁唔使惊嘅，可以去 接太岁。你有做咗啲嘢应咗佢就好少少。譬如可能即系洗牙捐血啊呢啲指定动作啦，又或者系你喺 四月同十一月有啲嘢发生，你唔好刻意去同佢斗气啦，咁就好啲啦。 哦， 系啦 ，OK， 好啦，咁希望大家都过个好嘅新年啦， 系啦， 系嘛，一切都顺顺利利、健健康啦。好啦，我哋今晚节目时间到呢度，咁啊，下个礼拜继续嘅，系会 电话要再打嚟啦， 系啊。多谢大家支持，好，下个星期六晚十一点，恐怖热线。 不同的空间，却因为机缘的巧合而生关系，众生在互望，但愿不相干。 以上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其中涉及灵异经历，可能会引起听众不安，当中提及堪舆及占卜资讯，并非精密科学，敬请留意。 以上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家长自己数十样最令到孩子唔鍾意读书嘅方法，可能你做足见咗返屋企，喂，做晒功课未？有啲家长做完又再加啲功课， 拆啦， 做咗就拆佢啦， 继续快啲啦， 咁嚟做就做啦，做咩要催佢快啲呢？快啲啦，等緊你啊，赶住出街啊，其实你唔做嗰啲已经争咗好远㗎啦，慢慢做，走时间，要能够做快啲就做快啲啦，做完就多谢佢，你帮佢储个能量，佢能够超越个挑战呢，佢有成功感佢就一定会做，系需要时间吓。如果你话我有冇 quick fix， 我话俾你听冇，除非你帮佢做咗佢。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七至十，有我黎莉人仔细细，请嚟唔同嘅嘉宾分享点样做父母呢个角色啦。 封神劲爆流行榜。2024年第50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最后三位，冠亚季三甲嚟。 轮回尘间的人挥之不能，徘徊来生的往生。 呢套戏睇咗未啊？大家 求谁来悲悯，仍为抹不开的。 系啊，呢套破纪录嘅电影啊，破地狱又破埋纪录。 轮回尘间的人，今生可能度化千。 普度众生，佢系林家谦。总之，轮回尘间嘅人都只系普罗埋手，到苦海嘅众生啫。 下周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4年第四十期新城国语力排行榜。Lillian 梁晨宇。夏夜晚风 Jude 陈永熙，这样很好，陈奕迅。晚上七点到十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无论你嘅人生旅途系处于边个位置， 年少的足迹竟已消退。 谦仔有请。将你的生活融入这个节目， 沿路风景可有变吗？ 由旅行到文化，由电影到音乐，由动物到天文，由育儿专家到大学教授，涵盖你生活每一个步伐。逢星期一、三、四、五晚 FM 99.7新城资讯台，谦仔有请，有我谦仔林子谦。 自旅途中的我 99.7 自102.1新城资讯台。